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到现在为止，池小池几次使用技能卡就像小孩的恶作剧似的，尽管着实让周开丢了几次面子，但却无法真正错动他的锐气。如果方人事情持续发展下去，还能这么顺利吗？结合种种迹象，林六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上一个世界里，程远有能养活自己的音乐天赋，沈长青却是一个已经过了模特黄金年龄的被养废了的金丝雀。程远有家庭支持，而沈长青的家庭完全不能与周开抗衡。杨白华再无耻，也只是个草鸡加妈宝，不会轻易动用暴力。而周开极有可能对池小池用强。这个世界也太奇怪了，似乎每一项都在处处针对池小池。另一边，情人软语温声地顺着周开道： 我跟他性格不同啊，他可能比较矜持吧。 周开摸摸情人的脸说： 哼，放屁，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他，也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为什么他就不能跟你学学呢？ 此时池小池在用061的显示屏看一部文艺电影，里面的男女正在实现生命的大和谐。池小池一心二用地听着周开的言论，抱着从仓库里兑来的薯片，一边啃一边轻蔑道： 人家有零部件，你也有零部件，为什么你不能跟人家学学？ 幸亏周开没听到这个类比，不然怕是要被气得脑溢血。 你最近心情好像不是很好，有什么不顺心的，不介意的话可以跟我说说啊。 我跟你说你能懂？ 不如说说看啊。 你看新闻吗？ 情人当然看呀，也知道周开的事情，但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只乖巧地摇摇头佯作不知。周开把前几日发生的事情简单讲过后， 那个品牌方一听口音就是个黑鬼，也敢对我甩脸子，真他妈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呸！说起来，我最近简直跟黑鬼犯冲。去法国签约的时候就碰见两个黑鬼，以为在德国待两年就变成德国人了，还跟我头头是道的讲时间观念。妈的！上周也是，我根本不记得要去参加什么会议，一个黑小子人模狗样的跑过来，还说什么我这里有录音，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查看。 他滑稽地模仿着那秘书说话，末了评价道： 拿枪拿掉的，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了。那些黑鬼乌鸦一样，一个赛一个的晦气。 现在各行各业都有黑人，模特里也有。你还记得菲欧娜吗？就是现在最当红的那个女模特，在 ins 上宣扬女权，本身又是黑人，要被捧上天去了。实际上， 他翻一翻自己的手机，找出菲欧娜的照片。 你看，长得像星星。 对了，我见过她，前几天她也去参加了那场秀，跟我面对面走过来，还跟我打了招呼。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特别怕他偷我的钱包。 两人一齐大笑。从刚才周开开始发表关于黑鬼的言论，电光火石间与他远隔数个街区的061就明白了池小池等待的机会是什么。池小池使用的每一张功能卡选择了最佳的时间点，也特地甄选了对象。这些日子以来，周开所有的麻烦里都有黑人参与其中，就像情人所说的那样，现在黑人在精英领域中已占有不少的比例，要对周开达成这一心理暗示并不困难，而池小池做的只是让黑人频繁出现在他的生活里。至于周开如何想，如何评价，那就是周开自己的事情了。池小池还在看着他的文艺电影，似笑非笑地问， 录音了吗？ 061亦在恍然间明白了一切。 录了。 他出轨的录像也存了吗？ 存了。 那是时候送他一程了。 提醒一句注意分级后，池小池继续去看他的文艺电影去了。之前存下的老男人花式 play 视频着实辣眼，061光听声音都觉得脸红，但池小池交给他的任务又必须完成，他只能强忍辣意，启用静音加马赛克功能，在一大坨一大坨花式马赛克中精心挑出一段男主周开全程露脸出镜的五码高清。至于情人的脸和身体，则被061用团团马赛克遮住。等他忙活完成功上传网络，池小池那边已经没动静了，只有电影里的男女在互诉衷肠。 小池， 池小池闭着眼睛没有说话。061把电影关掉，失去声音，池小池却一下醒了过来。 嗯，我还在看呢。 哪里有在看？ 我刚才看到他们亲嘴了。 061有种想戳戳他脑门的冲动，干脆道， 关灯睡觉。 说完，房间内的小夜灯也熄了，被子自动往上拉起，温暖干燥的软被把池小池整个包裹起来。躲进被窝的池小池不依不饶， 我没看完，男主他最后死了没？ 061把手指按在太阳穴上，用24倍速把电影放了一遍后，他答道， 参军去了，后来战争胜利，他坐着坦克回来，在街上遇到了女主，他跳下坦克，把女人抱上坦克的炮台。 实际上，男主在战争中死了，死在异域他乡的一张冷席子里。池小池露出安心的表情，缩在被子里。 那真好， 睡吧。 061把诗集取出， 昨天念到65页。 实际上那部电影在他的世界里也有他看过的，但池小池喜欢061编的结局，就像他喜欢楼影为小天狼星编写的那个假结局一样。今晚伊松忘记拉上卧室的窗帘，窗外是初秋的好天气，尽管夜色如墨，但云层仍是肉眼可见的浓厚蓬松柔软，像是一床质地上好的被子。池小池想象的是他们正盖在自己身上，而061的声音正从飘渺的云层中传来。他想，等做完任务回去后就听不见这样的声音了。他又想，没事儿，总会习惯的，再不急还有安眠药呢。这样想着，池小池睡了过去。内乡，周开尚不知道即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等到体力稍稍恢复，他把刚才用作道具的两瓶红酒起开，和小情人用了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酒酣耳热后，二人相拥而眠。第二天早上6点半，他如往常一般醒来，心情极好地吻一吻怀中人。怀中人予以回吻，起身去准备早餐。周开则自行穿衣沐浴，准备去公司。在面包机黄澄澄地弹出两片烤好的面包时， 刮好胡子的周开才想起来要打开手机，看一看有没有急需处理的事件。但他的手机刚刚打开，就直接被如山如海的邮件、短信和未接来电冲到死机了。 什么鬼东西？ 周开随便点开一封邮件，是2分钟前秘书 Frank 发来的。他语气奇怪，请他起床看见邮件后千万不要到公司来。周开又挨个检视未读邮件的题目，发现发件人各不相同，有些是分管部门的经理，有些是曾经的合作商，有些看名字眼熟，想想好像是他公司旗下的模特，其中还包括那名正当红的黑人女模 Fiona。 这一个个的是怎么了？周凯还没来得及打开其中一封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Sam 的电话打了进来。周凯莫名其妙地接起。 怎么了？ Sam 正在赶往周开家的路上，急得快疯了，一头金发甚至还没来得及梳，蓬乱地堆在脑袋上。一听到周开的声音，他险些哽咽出声。 周先生，你总算接电话了，请您别来公司了，记者已经堵在公司楼下， Frank 和法律部顾问正在应对，我已经快到您家了，稍后再说。 周开一头雾水， 发生什么事情了？ Sam 竭力稳住情绪。 您看一下邮件，就什么都知道了。 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周开既疑又惊。 他敢挂我电话？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他一时豁然，竟然忘记了自己此时并不在家。